被遗忘的时光这首歌来自于蔡琴，收录在专辑《出塞曲》当中。这首歌作为《无间道》的插曲被多人翻唱，这首歌作为电影音乐在电影当中充分的运用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蔡琴《被遗忘的时光》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。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说到影片当中的经典旋律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青春校园类的电影《匆匆那年》，一起来听到由王菲演唱同名主题曲《匆匆那年》。

下个周末，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，心窝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， 是你让我想到了天为你写一首情歌， 用最浪漫的副歌 你也轻轻地附和， 眼神坚定着保暖的选择，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，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陪我， 醒来雕刻， 我是你开朗寂寞， 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。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，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， 用最浪漫的副歌， 你也轻轻地附和， 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。 是你瞳孔陪你把错爱都安放，俯瞰我心脏的一丝星火也万丈，扮演你太阳，你抱影子里的伤，心儿我生来逞强，是一把枪亲手交给你上了膛，我懂你善良是左手瞄准我心脏，你不用自救我也不自导悲壮，千军万马由我来扛，但愿你别来无恙，想迷恋过偶像，这一张脸庞本什么模样，快乐过的悲伤，挚爱的排行，透过你皮囊窥探你心脏，你这一个人凭你来唱，歌中人是谁我也会荧光，我不算太悲伤，说来多平常，一碗手被歌换一碗浓汤，好啊也别断肠，都不忘陪你做梦一场，谁上了膛，人类都善良是左手瞄准了心脏，放弃了自救辗转下一个胸膛，千军万马由谁来扛，让日子别来无恙，想你恋过偶像，这一张脸窥探你心脏，你这悲歌任凭你来唱，歌中人是谁我也会荧光，我不算太悲伤，说来多平常，一碗手悲歌换一碗浓汤，看一个个偶像，一张张脸庞扮什么模样，快乐大于悲伤，会更换排行，掉你皮囊弄脏你心脏，你这赞歌就由我来唱，唱到我遗忘我 生梦死一场。 一个人独自走在冰冷的盛夏，穿梭在活水花前月下，酒杯里洋溢着我青春的渴望，雨淋湿我梦想的步伐，半路丈量着我命运的无常，爱一次次将灵魂摔打，那靠在琴键上痛哭的男孩，是否想起那把受伤的吉他，被风扯断了翅膀，你是否依然爱着他，纵然告别了遥远的故乡，你是否依然凄凉开花，在唐宋与现代的繁华，诗词里充斥着我信仰的迷茫，泪水牵挂着现实的出发，这路记忆着我无知的未来，这一次次将信任勾发，每个在电梯里呕吐的女孩，是否还记得她流泪的模样，尽管被风折断了翅膀，是否依然爱着他，纵然告别了遥远的故乡，他是否依然凄凉开花，尽管被风折断了翅膀，你是否依然爱着他，纵然告别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